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。我哼着歌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。我知道，暖暖就在胸膛。我先说，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。爱一个人，希望他过更好。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先说，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 看那月牙，像你温柔的眉高挂，照映大漠思念无涯。我不愿连绵的挣扎，只要有一天能回家，尝一片和你安居的晚霞。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，如果我倒下也相约在天堂，就让你疯的欲望风干最后的泪光，直奔向生死的前方。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，如果我倒下就相约在天堂，因为我知道你也望着这月亮，等着我回去变成一座守护着你的城墙。电影镜如火星落下，思念也从不曾驻扎，乱为平定何以为家。此一去胜负无定价，孤军长驱几连山下，马一宽哪怕生命是代价。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，如果我倒下也相遇在天堂，就让你疯的夜晚风干最后的泪光，直奔向生死的前方。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，如果我倒下就相遇在天堂，因为我知道你也望着这月亮，等着我归去变成一座守护着你的城墙。

眼里不用哭泣。 莫名其妙的下雨，莫名其妙的下雨， 不下当点一直的注意。 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，梦幻故事，我不喜欢你是王子，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真而死，故事开端结局会迷人真实。 娱乐方面的资讯，跨年基本上算的是舶来品，它起源于1904年的美国曼哈顿。2005年夏天，超级女声风靡全国，东方卫视紧跟其后，江苏、浙江、四川、北京等等的卫视加入跨年演唱的队伍，到2011年甚至一度达到16家电视台同时跨年的鼎沸之势。 想跟我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哦、你又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，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，却无法往前走。看似不由己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撒几个问号，爱帮我们流多少眼泪。你的眼神充满美丽，带走我的心跳，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带走我的心跳。你转世能不能给一秒，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。想跟我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这思念又是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撒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 时光都已开始， 是要我在你身旁，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，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。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，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。十五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。0316-3528-755，三五二八七五五。三和珠宝城春节狂欢，优惠不断。小年至大年初六，鸳鸯金楼万全金买十克送一克，旧金全场零损耗，零折旧，零差价，升级换新，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。三和珠宝城。 云山鱼水酸角汁消石化积，云山鱼水酸角汁解酒护肝，云山鱼水酸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。详询18600476718，18600476718。 一路飒飒，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路飒飒。 是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陌生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我们今天说到跨年演唱会，那在很多明星集于一个卫视的时候确实很令人惊艳了，但是呢，观众现在已经不再为飞速操纵遥控器寻找明星感到新鲜和刺激，更多的产生了审美的一些疲劳。跨年带来的更多曝光率和影响力呢，已经凝固在明星本身的价值，而非卫视的市场占有率。特色善法可陈已经让跨年演唱会遇到了极大的瓶颈。 自己若无其事，别放着关于不该爱的故事，帮我触动记忆，屏幕保护城市，清晰的看见真实。空空爱恋着你的那一层次，每次跟你都像在读一首诗。这个站在清晨阳光下的女子，是我不为人知的心事。 天黑了，被寂寞征服。就像你的影子，压抑着内心起伏，守候的辛苦。清晨时分，远远看你，不敢吐露心事。我的所有爱慕，没有开始，已经结束。 接近爱的本质。 说到跨年演唱会，加上被抢夺的明星不断的赶场，无法调整至最佳演出状态的明星呢，也是严重的拉低了演出的质量和效果。因此呢，卫视只有明确了自身的定位和主题，依据跨年演唱会的主题思想，找寻最合适的明星和艺人，才能够缓解一味的比拼咖位的乱象延慢。接下来的时段，我们要听到我的敌人爱情故事路外弯。

就像风不流泪，你一切就像风不流泪。 我们今天说到跨年演唱会呢，是每个卫视的年终大餐。那跨年演唱会既是视听盛宴，便不能够只在明星的身上下功夫了。在高度追求视觉感官刺激的年代，电视节目打造视觉奇观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题。不同于传统的演播厅，跨年演唱会的场地大多选择开阔的体育场馆，跨年舞美其实大有可为。 我嫉妒你， 不愿靠近，我不爱嫉妒的自己，终于

除了你，我除了风。

告诉我，爱要怎么说，爱要怎么做，心中的火谁让它燃烧。一定要这样的寻找，这样寻找，我才能学会爱着要让你知道。告诉我，爱要怎么说，爱要怎么做，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。告诉我，怎么说，爱要怎么做，心中的火谁让它燃烧。爱上了什么样的我，你应该知道，当你流泪的时候不要恨我。 我们又说到跨年演唱会，那从如今的情况来看呢，既然是狂欢派对，那种氛围的渲染当然是一个重头戏。跨年演唱会还有很多很多的路要走，从各卫视的准备来看呢，也许是每一年开始的一个新起点，让卫视意识到走出职场明星的盘里，可以打造的跨年特色还有很多很多。 你像蔚蓝的天空，只有我能够读得懂你那迷人的笑容，一直都留在我心中，人潮最后的相拥，绝成了故事的剧终，曾经给你的感动，却让我的思念越来越浓。哦，那时的风，哦，那时的雨，那时的我们相偎在一起。哦，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，那时的我们说好不分离。哦，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，那时的自己都在记忆里。那时的我们说好不分离。 时的我们是偎在一起，哦，那时的风，哦，那时的雨，那时的我们说好不分离，哦，那时的 走过很多路，最爱回家这一条。团圆时刻，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。博士捷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，感谢一路有你。电话0316-3725-888。 等你到终点，一路飒飒。梅赛人听，梅赛生活。 是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落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五月 说到跨年演唱会，其实除了明星之外呢，可以打造的特色还有很多。其实呢，舞美是个重头戏，但是呢，舞美再炫酷，也只能是跨年的硬件。如何呈现地方文化和思想内涵等等更深的层面呢？才是一场演出的灵魂所在。跨年演唱会历经十几年了，已经成长成一个健硕的少年。如果他毫无内涵，终究会被时代弃之如敝的。 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， 说到跨年演唱会，电视行业每出现一个吸睛点啊，还有吸睛点，各家都会蜂拥而上，带来很多高难度同质化的壮脸作品，而电视行业呢却没有完全的自我控制能力。电视节目发展路在何方，依然是困扰很多电视人的问题。对原创力啊，还有内涵挖掘等等生命力的元素依旧在积累之中。 现在是凌晨3点钟，喝了点酒，头有点痛，寂寞的夜，突然空虚的夜，暂时把心放空。你暖的床伴我的手，被烫的衬衫有点皱，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。那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破碎，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。 Baby, baby,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， 只怪每个话说得太重，所有的情节都失控。 Baby, baby, love should be so beautiful， 你给的太多，现在我才懂，只有烟和酒陪伴了凌晨3点钟。